这绕口令你会说啊？ 对呀、 啊，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就会说了。 你干什么的？ 告诉你说， 嗯， 绕口令是我发明的了。 你发明的绕口令？ 我是老祖先了。 你还老祖先？ 知道哪们家那个房子，哪们家那个地，哪们家那个车，都是我说绕口令说上来的。 啊，你们家房子、你们家地跟你们家车，都你说绕口令说来的？ 对了。 你太了不起了，你 服吗？ 我不服，为什么服你啊？ 啊， 我凭什么服你啊？ 我刚才我是祖宗啊。 你还祖宗 啊？ 你啊，别上这儿吹，知道吗？ 干什么呀？ 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 你们说相声的？ 哎，说相声的 啊。 四门功课之一，绕口令是我们的基本功，知道吗？ 就你这样的？ 怎么了？ 我看不透啊。 你看不透？ 对了， 看不透哎 啊！ 我还不是。说你、 嗯、 告诉你今天在这儿啊、 嗯、 当着在座的观众 啊、 我说一个绕口令，你跟我学，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这话有点大了吧？ 怎么大了 啊？你说一个绕口令吗？我学不上来了、 哎、 行，咱俩试试呗。 试试啊。 别人说你说一个绕口令，我要是学上来呢？ 学上来简单，我拜你为师， 我收你这么小徒弟了。 什么叫收？ 收大伙儿别走啊，一会儿吃饭了啊。 什么叫吃饭 啊？ 我还没说呢、 哦、 我说完了你还不见得学得上来。 关键我要学不上来，我拜你为师娘行吗？ 干嘛非拜我为师娘？你师娘呢？ 我师娘死了。 死了拿我填房是吗？ 说行呗，乐意呗？ 不乐意。你得拜我为师。 我行，拜您为师。 哎， 行，您说吧。 我说了啊， 说吧。 听好了啊，说的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指着根蹦白的白奶棒棍儿， 有毛呀这个，对不对？ 我兴许白说 啊，这有毛，这让我笑了、啊。您说吧， 我还说什么呀？我说你没听着，知道吗？ 我您说什么呢？我就说呀、啊， 我这说你个男人的。你听着点， 我是那样没？ 你听着点， 我这跟观众沟通了，互动了。 互动什么？你老老实实听着行吗？ 我老实实听的。 听着。 怎么听呀？ 怎么听不坏 啊？ 拿耳朵听。 拿耳朵听啊？ 对。 行了，您说呗。 说了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别瞧耳朵来了，跑我这。 您不让我拿着耳朵听呗？ 拿耳朵听就是拿着耳朵听啊。 那意思你呢？ 站着老老实实的。 站好了。 站好了别动活。 行，这人事儿太多了。 谁事儿多呀？ 您说吧，说。 站好了。 站好了。 严肃点。 还严肃点。 严肃点。 行，您说吧。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切。好吧，跑我这默哀来了。 您说什么？ 默哀来了。 我这不是默哀。 那您这是？ 想遗体告别了。 一样啊，不像话，老老实实的， 就这么听了， 就这么听 了。行，您说吧，您说。 说了啊， 行， 麻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完了。 完了。 就这呗。 怎么了？ 这还便宜呢？这个。 怎么了？ 这有毛呀、啊？这个。 怎么了？你说。 你听着，说打哪边？ 忘了，打南边。 打南边啊？ 对，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白胡子老猴？老猴像话吗？ 老什么？ 老头。 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姓猴。 老头姓猴？你什么玩意？不对。 不对吗？ 白胡子老头。 啊，你拿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白头的老胡。 不是，南，你别着急，我想想，你打南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对 对吧？ 对， 清楚吧？ 清楚。 换一个吧。 完了， 说白了， 你往下说呢。 我下边还有毛， 还拐棍呢。 哦，对了，把拐棍没忘了。 哎，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拄个拐棍。这哪里绕嘴了？这个 是啊，您在那绕嘴的全扔了。 不是，还有 什么？还有蹦白的呢？ 啊，对，还有白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煮了个白的奶油冰棍。 奶油冰棍？煮奶油冰棍像话吗？ 奶油冰棍不是白的吗？ 那不对，还有蹦呢。 啊，对对，还有蹦呢。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蹦。老头蹦。老头蹦。 老头闹肚子了。 老头蹦。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老头白胡子老头。老头蹦起来金泥棍。 呵。打上了怎么？ 你踩老头脚了，没道歉。 谁踩老头脚？我还踢他拐棍呢。 你看说话了吗？你踢人拐棍，人不抱你啊？ 谁踢拐棍了？ 这有什么？你我告诉你，这人也缺德了。 我怎么了？ 你弄个老头，你在这摆了么呀？啊，你有好的吧？ 有好的呀。 你有好的，你说个好的。这老头的哪不说了？ 老头还不 现在和谐社会了 啊， 尊老爱幼了。 是， 你弄个老头，你踢人拐棍，你回头你老了呢，人家踢你拐棍行呗？对不对？你哪不好的？ 我给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这不说了。 行啊，有老头还不行？ 你来个老太太这回。 老太太行，给换一个啊。 换一个，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的八斤鸡。说这个， 这可好了，这个跟哪们村那个就能相结合了。 跟你们村结合？ 哪们村养鸡的特别多。 哦， 哎，全是那养鸡场了。 养鸡场。 哎，听着啊。有这说我家是吧？ 哎，对，你家。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八十多斤鸡，鸡精那是。 多少斤呢？ 八斤。 哦，八斤。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大八斤。 大八斤，还大八件了。 大八件。 是什么不像话？八斤鸡。 八斤鸡。 对， 说我。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 哎， 嘚儿， 等会儿吧，您这怎么还嘚儿？什么意思？ 歪了不？ 怎么了？ 歪，刚才我说毛来了。 说什么？ 我是那说绕口令的祖宗啊！ 啊，祖宗！ 你这里头有玩意儿没？ 那您这个呢？ 我这里有高科技呀！ 什么高科技？ 这里有撬口的。 啊，您这是撬口？ 哎，嘚儿。 哦， 哎，你听着比您的强多了。 哦，行，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 嘚儿， 飞到张家后院里。 哎， 张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 灌满了弦了是吗？来回飞机呀？那狗呢？ 坏了，把你给忘了。 把我忘了？ 不是，把你说的那个狗给忘了。 还有狗呢？ 有狗是吧？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狗，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 等会儿吧，不像话。狗也会飞呀、 啊？怎么你说的狗飞吗？ 谁说狗飞了？ 你看这人又不认账了。 谁不认账？ 你说还有那狗呢？ 狗也不飞呀、啊。 你这我不说了，你这没好的了。一会儿那么老头，这有那么狗，那么鸡，干什么呢？这是有好的没有啊？有好的你让我学，没好的我下去了。 你也得说得上来呀。 你这人你我 干脆啊，这么着，朋友们，说出俩了，他也没说上来。干脆我说个简单的，给他遮着面子，让他下去。我接着跟您说，说个简单的。这样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好不好？ 说呗。 说一个啊。 嗯。 这您听着啊， 啊，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完了， 完了， 这个好说了， 这好说， 这是吃的， 好吃的， 哎，三天没吃饭了，我 饿饿您是， 听着啊， 啊， 说，听着啊， 啊， 这回就错不了了， 啊， 说吃平头啊， 吃平头。还吃分头呢 啊！吃分头啊！不吃分 头，还吃背头呢？ 吃背头啊！ 说什么有什么？ 那你也不说那吃分头吗？ 吃葡萄， 葡萄， 葡萄，

Yeah.